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94集。新来的小师妹很酷啊。实验室地下三层 B317 室，秦闪走到实验室门口，就看到站在实验室门口穿着防护服的高挑女人。他手中还拿了一个实验器材，看到秦闪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才压低声音询问道： 你就是今年分到廖远市实验室的新学员？ 实验室很少有新成员是女生，一年出那么两个就算是好的了，这女生还长得有点好看。秦闪点头，他声音也不大：你好，我叫秦闪。挺有礼貌的。 我叫左秋荣，现在是廖院士的学员助理。 高挑女人这才收回目光，然后往外走了一步。 你先跟我过来换衣服，廖院士现在很忙，没有时间，我先带你熟悉一下实验室。 秦闪跟在他身后走到了实验室旁边的一个休息间，拿了一套防护服穿上，换完就跟着左秋荣进了实验室。实验室很大，长方形，摆了很多精密的仪器，四周的架子上是实验记录，还随意地放了一些工程研究资料。这些资料内容都是实验室的教授、研究员编写的，也有是从研究院引用过来的。整个实验室被玻璃划分为三个区域，秦冉跟左秋荣站在最外面的区域，里面还有两层，最里面能够看到有两道人影，看不清脸。 这是你们实验室使用的基本手册，你平时没事记得多看看。我们实验室加上你也只有三个学员，里面那个是叶师兄。 左秋荣在实验室门口的架子上拿了一本手册给秦冉，又叮嘱了一遍： 廖院士正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研究，外面两个区域你可以随意活动，但东西不要随意乱碰，也不要去最里面那层打扰廖院士。 秦冉低头随手翻了翻手册，精致的眉眼低着，从容不迫地回了一个好字。好。左秋荣看了他一眼，就进去把手中的器材递给廖院士。廖院士正在一个显示屏前面看面前显示的数据，眉头拧起。 廖院士，新学员来了，就在外面。 左秋荣开口道。廖院士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往外面看一眼。他本就不是实验室的，而是研究院过来做实验的。廖院士在研究院也很少带新学员，因为太麻烦，所以一直只有左秋荣跟叶师兄这两个学员。实验进程一直很缓慢，各大实验室已经有了微型反应堆实验器材，都是出自研究院的。学生们只要能够控制电流跟反应数量，就能够做成微型的聚变反应，还有能量测试仪器。只是这个反应的漏洞依然很大，他在研究院与其他院士讨论过不止一回，至今没有找到能够代替磁场跟激光控制反应过程的材料。物理实验室地下有一个反应堆，是20年前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留下的反应堆，反应堆外有一层未知金属，至今研究院的人都没有找出来该金属材料是什么。廖院士看着数据，又回到身后的实验台上。 小叶，加大磁场。 他看着玻璃罩中的微型核聚变，身边的叶师兄走到另一侧，按了一下仪器上的按钮，加大了电流，控制磁场。看廖院士这样，左秋荣也就没有再提新学员。 把昨天的实验数据整理好给我。 廖院士看着反应，手搭着眼镜边缘，语气严肃。左秋荣想了想，走到外面。外面，秦闪翻完了实验室使用手册，就在最外面的区域逛了一下。他着重看的是317四周架子上摆着的工程研究跟实验室的资料。 秦冉， 左秋荣从里面出来。 他看了在饭架子上书的秦冉一眼， 把昨天的实验记录整理一下，打印好拿过来，就在你身后的电脑上。 说完后他就转身进去了，翻着书的手一顿，秦冉往身后看了一眼，墙角的地方放着一台液晶电脑，电脑还是开着的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显示着一堆文件，文件上都标着日期跟序号。秦冉看了看，在最后一页找到了昨天的数据记录，数据十分繁琐，都是直接扫描下来的，还有一堆顺序错乱的表格。秦冉拉开椅子，把表格规整好，把实验记录跟结论重新排序。十分钟后，他点开打印，伸手翻了翻，没有问题之后，直接走到最里面一层的实验室，就站在玻璃门前，没有进去，屈指敲了敲玻璃门，声音不大。左秋荣看到他，就从里面出来，直接往电脑边走，询问道： 数据记录，有地方不懂。 每天的数据又乱又繁琐，之前一直都是左秋荣跟叶师兄轮流整理，而且涉及到的大部分是从研究院带过来的内容。看到秦冉过来找他，左秋荣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觉得秦冉可能有什么地方不明白。没。秦冉伸手把打印出来的文件递给左秋荣，慢吞吞地开口：打印好了。 嗯， 左秋荣一愣，这么快？他低头伸手接过来实验记录，伸手翻了一下，上面的记录有条不紊，整理得很认真，没有出明显的差错。左秋荣把实验记录拿进去递给廖院士，然后又拿出一份表格出来，匆匆地递给秦冉： 把这个结果算一下。 秦冉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单手插兜，站在外面看了里面的三个人一会儿，然后又回到最外面，拿起架子上的书看了半个小时，才打开电脑上的软件，敲了一串字符，看了看上面显示的结果，拿了笔写了一串龙飞凤舞的数字，才拿给左秋荣。这次时间很正常，左秋荣没有说什么。拉开电脑面前的凳子坐下，翘着二郎腿，将书往腿上一搁，靠着椅背，一边看一边慢悠悠地翻着。白炽灯下，眉眼犹如冷玉。叶师兄拿自己的杯子到外面的饮水机上接水的时候，就看到新来的学员在翻书，也稍愣了一下。这等颜值，实验室确实少有。他看了一眼，对方翻的是物理系的编年史。 你就是新来的小师妹吧？ 叶师兄跟秦冉介绍了一下自己，秦冉就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继续低头看书，眸色冷淡。这新来的小师妹有点酷啊。叶师兄接了水，站在饮水机旁，一边喝水一边看着秦冉，喝完了一杯水，然后走到旁边的架子上，找出来一本资料，一边翻着一边朝廖院士那边走去。翻到廖院士需要的研究后，叶师兄朝外面看了看，那小师妹依旧坐在椅子上淡定地翻书，大佬姿态，一点也不像是刚进实验室诚惶诚恐什么都不懂的新人。秦冉书看到一半，手机就响了，他从桌子上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是程俊发过来的消息，询问他什么时候能下课。秦冉看了看时间，已经五点半了，点开对话框，慢悠悠地敲过去一行字：实验室，不知道他们做实验做到几点。秦冉现在连廖院士的正面都没有见到，他发完这句话就把手机随手扔到桌子上，继续翻着编年史。编年史上记载了实验室建立以来到现在的各类大小事，更新到去年。秦冉翻了一下，20年前的事儿，这上面记载的也很模糊。他花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，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完了。秦冉合上书，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靠着桌子按亮手机，晚上7点。 他把这本书放到架子上。在转身的时候，廖院士等人已经出来了。廖院士没有脱防护服，他手搭着金丝边眼镜，看向秦闪。 啊？你？ 他一直专心实验，没有注意左秋荣跟他说话。左秋荣在一边提醒道： 廖院士，这是新学员秦冉。 哦，秦冉。 廖院士点点头。 实验室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查询两边摆着的资料，或者询问他们俩。啊，也可以来问我。 说完之后就往外面走。 师妹，我们去吃饭。 左秋荣把防护服脱下，然后看向秦冉。 你把实验室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，没事了就可以走了。 秦冉双手环胸，站在实验室想了想，然后烦躁地往里面走。手刚碰到电压表，电压表就被人抽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